的智慧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哎呀，狼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，这心呢就敲开鼓了。心说张作霖要够呛，把药方子掏出来，双手递给杜立三。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，怎么办吧？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，在这儿抽支烟等会儿，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。少当家的，这不行。老当家的早就吩咐过，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，我要负责到底。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，倘若怎么的，对我你还不相信吗？不吓死我，我也不敢，我怕老当家的怪罪我。那除非你去告密，你不说我爹怎么知道的？来人，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，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。哎，一个炮手接过药方走了。杜立三掏出盒烟来，都是洋烟，递给狼二混子一支，过过瘾吧。哎，谢谢少当家的。老兰，别怕，你跟着我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人活百岁，总有死。我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一旦他老人家有冰天的那一天，这青马坎三界沟还不是我说了算吗？你想想，你听谁的？你只要听我的话，早晚我亏待不了你，比你现在的地位比强的多的多，你懂吗？我懂。那当然了，希望少当家的拉我一把了。嘿嘿，说着话呢，要抓回来了，往前一递，杜立三就问，是按我交代那样办的吗？是，一点都不假。交代什么玩意儿？把那药里给加了红丸了，那玩意儿人喝了还好得了吗？杜立三一转身，把这包药交给狼二混，拿回去吧。煎完了，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，听没有？哎，少当家的，我说两句行吗？ 你说什么？ 使不得呀！一旦张作霖喝完了，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？去你妈的！方才我说那些话，合着你没听见呢？他死了，该他命短。 老当家吊怪，我顶着呢，你怕什么？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？ 这位， 好吧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甭跟我耍心眼儿。这阵儿你答应了，你转身要变了卦，小心你的狗命。蓝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，宋庆莲在旁边看着，怎么看怎么不放心。少当家的，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。没关系，我逼着他。杜立三跟来了，单说蓝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，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，还得假装高兴的那样子，心里头本来不高兴，好像压块砖头，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。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，这才进了屋。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儿这个缺一味药，我等了半天，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？你怎么没歇一会儿？今儿高兴我睡不着，弄本闲书看上瘾了啊。哎，那好，我去给你煎药去。蓝二混的说煎药啊，把药包打开一瞅，里头有红丸，这他才明白啊。心说少当家的，你可不应该呀，你这不要我的命吗？不干还不行。因此他把药倒到药锅里头，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。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，我说不着急吃啊，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，我今天还睡不着。哎，煎得了咱们再唠啊。一会儿药煎好了，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，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。蓝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，他可能是不放心。杜立三看了蓝二混子一眼，瞅瞅那药碗，一直瞅他，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。兄弟，药熬好了，先喝了再说别的吧。哎，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。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，就是觉着腿软，头有点沉。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。杜立三没话搭个话，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。这阵儿蓝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，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。蓝二混心里头发颤，俩手都哆嗦，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。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，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把眼睛一瞪，我说老蓝你怎么这么笨，好不容易抓点药，你看你撒了多少。哎，是是，我今儿这怎么的，这手不听使唤。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，他这心放下了。兄弟喝吧，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，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，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，开开心。哎，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，张作霖呢毫没犹豫把碗就接过来了，多少有点热，他拿嘴吹了吹，拉那架子就想喝。蓝二混在旁边站着呢，俩眼发直盯着张作霖，心说话，张老嘎子，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呐， 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。你要喝下去，就得嗝屁朝凉啊。他这一害怕不要紧，犯病了。蓝阿混有个什么病啊？有个抽羊角方的病。妈，这阵他犯了，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，他这一蹬都不要紧，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，张作霖身子一摘子，咵嚓，把这碗药扣到地上了，可把杜立三气坏了。心说蓝二混子，你早不抽风，晚不抽风，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了，你是不是装的？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，救他不死啊。但低头一看呢，还不是装的。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，五官挪移，面色铁青。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，赶紧折盖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，好不容易熬的药，兄弟，我给你擦擦。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。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。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！他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了。他刚到了院里头，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，一看就知道不好，这个计划又没得逞。杜立三冲的一使眼色，架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。可张作霖呢，因为刚才这碗药一撒，一半撒在地上，一半撒在床上了，他这个被窝裤子都湿了，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，这窗户半开着。宋庆莲进来跟杜立三一使眼色，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。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，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明白了。啊，杜立三呐，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？兔崽子，我几次饶你不死，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？您把蓝二混子架到哪儿去？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？不行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，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。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，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，枪还没在手底下，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。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，转身跟出来了。多日子不下地了，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。等他来到二门这儿，听见前边有人说话，拿凉水，拿凉水把他喷过来，拿凉水。哎，他抽的是羊角风，凉水不好使唤，得都过了劲儿才行。妈的嘞，坏他妈我的大事啊！张作霖比猴都精啊，方才这一下全砸了。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。宋庆莲说，少当家的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、啊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软心活，现在张作霖还在床上起不来，掐也把他掐死了，何必费这些手脚呢？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，心说杜立三呐、啊，杜立三，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呐、啊， 你算一算，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？咱俩有什么冤仇？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。你还指使蓝二混子，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，其心何其毒辣呀！我，他真想蹦出去，抓住杜立三和宋庆莲，就想拼命。又一想，不能这么干。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，吃人家老杜家的饭呢。这杜立三再不是东西，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，把他得罪了，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啊？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，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。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，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，杜立三要对他杀人灭口。想想这些事儿，这狼二混子还不错，没忍心给我灌毒药啊，可见这人还有良心。我若见死不救，我连人味都没了。你说出去吧也不合适，不管吧也不行，张作霖是左右为难的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来了仨人。在前边走的是张作相，后边跟着吉金存、坎朝喜，拎着点心罐头来看张作霖。正好一拐弯遇上了杜立三和宋庆莲，一瞅他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地上还躺着一位嘴吐白沫。当时一见面呢，杜立三脸就红了，显得挺尴尬。他知道这都是张作霖的人，恐怕方才说的话被他们听去。看这样呢，可能他们什么也没听见。哎哎，三位，是不是看雨亭去？雨亭是张作霖的字儿，就是张作霖。听说他见好，我们看一看。少当家的，您这是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老蓝呐，抽羊角风，你看看，抽的还挺厉害，我们正想办法抢救呢。哦，是不轻。张作相哈西腰看了看，少当家的，你放心。我有祖传的秘方，专治癫痫病和羊角风。我给开个方子，一副药就好。哎呦呦，真没想到您还会治病，可不是吗？就这么的，他们三个人帮着，把蓝二混周到前边去，张作相给开了个药方，他抓了副药，算把蓝二混子给救了。他们仨这一来把这事儿给冲了，杜立三、宋庆莲也不敢收拾张作霖了，狼二混子暂时这命也算保住了。他们三位忙活完了，来看张作霖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张作相就发现张作霖气色不正。兄弟，都说你剑好，我瞅你这个气色不怎么好。 还得几天。我大哥，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？ 哎，吉金村坎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，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，把门窗都带上了。 哥几个凑在一块儿，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仨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杜立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，感情要对你下毒手。 对，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，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。姬金存一听啊，我说队长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，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，少当家的不容，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。如果长此待下去，夜长梦多，非遭毒手不可。哎呀，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，事情是这样，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，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。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，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，再落到官军手里头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可也是，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，他负责总联络，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莫非他也睡了？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，怎么叫睡了呢？这是土匪的黑话，睡了就是死了，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，受伤了说挂彩了，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，当土匪的都懂啊。张作霖晃晃头，不能，他老经验丰富啊，比咱们都强得多，几次都大难不死，逢凶化吉，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，有他肯定能来。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，眼时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，怎么办呢？就得加强防范，时刻就得留神呐。就这样提心吊胆，又过去了半个多月，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，通过这一段的休养吃药，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。在此期间，这些人受伤的伤也好了，哎，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，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都挺好。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，消息传开，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，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。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。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，你得见这老当家的。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名小匪徒来送信儿，老当家的有请。张作霖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厅，前去一排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